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广义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确保今年高考安全有序进行，6月6日上午，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副市长赵玉芬及市教育局、执法局、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联合检查了2个考点的考务工作。在检查过程中，陈宇强调，各考点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做好预案，确实为考生打造优良的考试环境。6月6日，涿州市召开2017年防汛抗旱暨三夏生产工作会议，分析本市今年汛情，对全市2017年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张金科、李庆杰、王爱军、陈俊、谢雪梅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张金科主持会议，并对全市防汛抗旱及三夏生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对全市2017年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副市长陈俊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调整涿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对防汛抗旱和三夏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俊与码头镇、雕窝镇、执法局3个代表单位签订了防汛工作责任书。随着芒种节气的到来，水稻插秧进入关键时期，涿州市农业部门加强服务和指导，组织农民适时插秧，确保插秧成活率。我是冯博，欢迎您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同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博悦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错觉，哭泣的依恋，爱在昨天，不停的想念，花蕊的凋谢，情感的善变，誓言飘过，无所谓语言，眼泪的错觉。

在1987年的夏天，这首《灰色》可以说是掀起了一阵狂飙哈，这也是林忆莲的第一首真正意义的大热歌曲，也是第一次让林忆莲走到了一线。强劲的节奏和鲜明的风格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而在当年呢，这首《灰色》和张国荣的《无心睡眠》、蔡枫华的《绝对空虚》也被并称为是绝恋三部曲。继续要请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出自1987年的一部经典版的电影《倩女幽魂》当中，由张国荣演唱的同名歌曲。 人生梦如路长，让那红霜风霜脸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朝痴痴梦幻你心爱，路虽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处何去觅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 1987年的张国荣和王祖贤版本的《倩女幽魂》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据说当年名气还小的王祖贤在知道这部电影要开拍的时候，就向剧组是毛遂自荐。而张国荣的哥哥的称号也是来自《倩女幽魂》，因为小倩呼唤宁采臣用了哥哥这两个字，剧组的人员就跟着效仿，而且呢，张国荣也非常的喜欢这个称呼，久而久之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了。好的，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也可以算是歌坛的大姐大苏芮，来听到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来自梁咏琪，也许听歌的永远都比唱歌的要敏感，也许唱歌的也正是想要这样敏感的听歌之人。 从前有人说梁咏琪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民谣歌手，可惜她去了流行圈里面。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她一直都没有成为大红大紫的香港歌坛天后。但是不管怎么样，她的歌给人的感觉始终都是那样的清淡的，最有悠长的韵味。而这首《短发》呢，当时在内地的反应也是出乎意料的好，也使得她打开了内地市场，使得内地掀起了一片短发热。梁咏琪甚至也一度成为了短发的代言人。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继续的歌来自吴启贤，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Thank you.

是誓言，把它写在沙滩上面，让每朵浪读一遍猜一点，你就可以忘记，不必实现。送你一桌回忆的香，那不管风要把你吹多远，我就不怕独自怀念从前。你听海是不是在笑，笑有人天真的不得了，笑有人以为用痴情的 听海是不是在笑，来自孟庭苇，被收录在1993年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当中。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梦一场》。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